攻读出谷记第六章。上主回答梅瑟说，现在你就要看见我对法郎所要做的，在强硬的手臂下他必放走他们，在强硬的手腕下他必将他们逐出自己的国境。天主训示梅瑟说，我是亚威，我曾显现给亚巴朗、伊撒格和雅各伯为全能的天主，但没有以亚威的名字将我启示给他们。我也与他们立了约，许下将他们寄居而做客的克纳罕地赐给他们。如今我听见了以色列子民因埃及人的奴役而发的哀嚎，想起了我的约。为此你应该对以色列子民说，我是上主，我要使你们摆脱埃及人的虐待，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，用伸开的手臂借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。我要与你们做我的百姓，我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将承认我是上主，你们的天主，使你们摆脱埃及人的虐待。我领你们要去的地方，就是我举手示许给亚巴朗、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，我要把那地方赐给你们作为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梅瑟将这些话告诉了以色列子民，但他们由于苦功丧气，不肯听梅瑟的话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去告诉埃及王法郎说，叫他将以色列子民由他国中放走。梅瑟当面回答上主说，以色列子民既不肯听我，法郎又怎肯听我？况且我又是笨口结舌的人。上主训示梅瑟和亚朗，命令他们去见以色列子民和埃及王法郎，好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国。以下是他们家族的族长，以色列的长子勒乌本的儿子有哈诺克、帕路、赫兹隆和加尔米。以上是勒乌本的家族。西莫昂的儿子有耶穆尔、雅明、敖哈德、雅金、作哈尔和克纳罕女子生的儿子沙乌尔。以上是西莫昂的家族。以下是勒位的儿子和他们后代的名字，格尔雄、克哈特和莫纳里。勒位享年137岁。格尔雄的儿子有里贝尼和石米以及他们的家族。克哈特的儿子有阿穆兰、伊兹哈尔、赫贝隆、乌齐尔。克哈特享年133岁。穆拉黎的儿子有马赫里和穆士。以上是勒位各家族和他们的后代。阿穆兰娶了自己的姑母约格贝德为妻，他给她生了亚郎和梅瑟。阿穆兰享年137岁。伊兹哈尔的儿子有科拉黑、乃菲格和齐格里。乌齐尔的儿子有米沙尔、厄里扎帆和希特里。亚郎娶了阿米纳达布的女儿纳赫雄的姊妹厄里舍巴为妻，她给亚郎生了纳达布、阿比胡、厄雷阿扎尔和伊塔马尔。科拉黑的儿子有阿希尔、厄尔卡纳和阿比亚撒夫。 以上是科拉黑的各家族。亚郎的儿子厄雷阿撒尔娶了普提尔的一个女儿为妻，他给她生了皮乃哈斯。以上是利未人各支属的族长。天主曾向亚朗和梅瑟说过，你们应领以色列子民一对一对地出埃及国。这个梅瑟和亚朗曾向埃及王法郎说过，要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。当上主在埃及国对梅瑟说话的那一天，上主曾对梅瑟说，我是上主，你应该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告诉埃及王法郎。梅瑟当面回答上主说，看，我是个笨口结舌的人，法郎怎么肯听我。